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六，农历7月19，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应约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第13届全国运动会在天津闭幕，李克强出席闭幕式。 俞正声分别会见缅甸、日本客人。 王岐山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表彰大会上强调，谦虚谨慎再接再厉，向党和人民交上优异答卷。 张高丽在省部级干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低碳发展专题研讨班座谈会上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意见。 9省区1200万亩耕地今年试点轮作休耕，中央财政配套25.6亿元资金，确保农民收益不降低。 中宣部、文化部等7部门印发文件，联合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 央广时评：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不能仅靠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方高度重视中法传统友谊。我同总统先生在汉堡首次会晤时，就发展强劲有力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应当在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基础上，继续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推动中法关系持久健康稳定发展。中国是法国和欧洲为维护世界稳定繁荣的重要力量，我赞同两国就全球和地区重大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马克龙祝贺中国成功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表示法中是全面战略伙伴，当前国际形势下，法中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比以往更重要。法方致力于深化法中关系，开展好机制性对话，加强经济、核能、环境等领域合作。两国元首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看法。习近平强调，中方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坚定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坚定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朝鲜半岛问题最终只能通过包括对话协商在内的和平方式解决，希望法方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缓和局势、重启对话发挥建设性作用。马克龙表示，法方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重视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的立场和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合作，推动妥善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 第13届全国运动会昨晚在天津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闭幕式。央广记者冯月、申玉彪报道。 晚上8点，13运会闭幕式在天津体育馆举行，李克强宣布闭幕。 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届运动会闭幕。 伴随着第13届全运会会歌的旋律，13运会会旗缓缓落下，燃烧了13天的烛火炬渐渐熄灭。第13届全运会是党的19大前举办的国内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北京申冬奥成功和全民健身成为国家战略后举办的一次重要综合性运动会。东道主天津市和有关部门本着创新、安全、节俭、绿色、精彩的理念，为体育健儿搭建起奋力拼搏的广阔舞台，为全国人民奉献了一场精彩的体育盛会。13运会于8月27号开幕，在本届全运会上，有3人1队4次超4项世界纪录，2人3次超3项亚洲纪录，9人1队11次超11项全国纪录。 闭幕式上还举行了主题为“幸福万万家”的文体展演。 幸福万家，华灯初上。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将于2021年在陕西省举行。 央广消息，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了缅甸联邦议会人民院议长吴温敏和日本前众议长、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河野洋平等来华出席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纪念招待会的日方代表团主要成员。在会见吴温敏时，俞正声说，今年上半年，习近平主席分别同吴廷觉总统和昂山素季国务资政会面，就发展双边友好关系、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利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缅方一道，继续保持高层交往的良好势头，加强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科学规划扎实推进全方位交往与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俞正声说，邦交正常化45年来，中日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当前中日关系改善进程仍存在不少复杂因素，希望日本政府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4点原则共识，奉行更加积极友善的对华政策，妥善处理重大敏感问题，以负责任态度和行动推动中日关系稳定改善。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昨天出席全国纪检监察系统表彰大会，他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伴随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学出一份忠诚，学出一份担当，学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王岐山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摆上战略布局，使党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央纪委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忠诚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在波澜壮阔的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实践中经受了严峻考验和深刻洗礼，党中央对纪检监察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肯定就是鞭策，体现着党中央的期许，要始终保持一份冷静清醒，对照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查找差距，增强四个意识是一个无尽的动态过程，时时处处从政治和大局上向核心看齐是很高的要求，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谦虚谨慎，再接再厉，向党和人民交上优异答卷。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与省部级干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低碳发展专题研讨班学员进行座谈。张高丽强调，党的18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差距，我们要加快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合理确定城镇开发强度，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有效治理垃圾围城、垃圾围村，加强海洋资源科学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要着力解决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强水污染防治，开展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要主动控制碳排放，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要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切实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落实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 新华社消息，第十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9月12号至15号在广西南宁举行。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和文莱苏丹哈萨纳尔、柬埔寨首相洪森、越南常务副总理张和平、老挝副总理宋塞、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马明等将应邀出席博览会开幕式活动。博览会期间，张高丽副总理将同与会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并出席中哈地方合作论坛开幕式。 央广消息，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将于明年2月1号起施行，共9章77条。日前，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就条例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据介绍，条例修订主要着眼6个方面，具体来说就是两维护、两明确、两规范。两维护即维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界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两明确即明确宗教活动场所法人资格和宗教财产权属，明确遏制宗教商业化倾向。两规范即规范宗教界财务管理，规范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条例进一步保障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动场所提供公共服务，宗教界可以依法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宗教教职人员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动场所可以依法申请法人登记，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依法享有相关财产权利。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意见。意见明确，到2020年初步建成适应我国国情和粮情的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全国粮食优质品率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粮食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左右，主营业务收入过100亿的粮食企业数量达到50个以上，大型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粮食产业集群辐射带动能力持续增强，粮食科技创新能力和粮食质量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 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曾衍德昨天表示，今年我国轮作休耕试点面积1200万亩，比去年增加584万亩。农业部会同财政部整合部分项目资金，支持各地开展耕地轮作制度试点。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今年是开展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的第2年，共涉及黑龙江、河北、湖南等9省区的192个县市。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曾衍德表示，要让农民愿意开展轮作休耕，必须保证其收益不减少。今年中央财政安排25.6亿元资金支持开展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6月份已将补助资金拨付到省，大部分省已将资金逐级拨付到县。曾衍德表示，下一步要按照与农民签订的协议，将补助资金加快兑现到户，让农民吃上定心丸。 在轮作上大体上是每亩补助100亩水，在休耕方面，就是比如说在河北地下水垛区，包括我们的湖南重点是个污染区，西北的一些退化区，一级修建我们是500块钱。在湖南的重点是污染区，它这块重点是我们的双街道产区，我们补助80块钱。按这个标准的话，基本与种植收益相当，农民还是接受。 砥砺奋进的5年，我的故事。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留守儿童问题成为近年来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了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全国各地采取多种措施关爱保护留守儿童。在云南曲靖的一个小山村里，留守儿童王根用他阳光和向上的心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爱心守护的温暖故事。请听留守大山的孩子采制，央广记者陈红艳、曲靖台记者周英。 从昆明出发，驱车往东北方向走200公里，就到了曲靖市菱角乡的彭云村。这个地处山区的小村子只有不到90户人家，年轻人大多数选择外出务工。 今年九月就要升入高中的王根，考取了当地最好的高中——曲靖市詹邑区第四中学。 今年考得怎么样？ 480多分。父母亲人常年不在身边，王根没有选择的成为了留守儿童。幸运的是，社会的关爱一直都在。5年前，云南省曲靖电视台组织发起了寻找感人留守儿童大型公益活动。20名留守儿童乘坐昆明铁路局火车到昆明、浙江等父母工作的地方，体验父母的艰辛与付出，感受城市生活。王根成为其中一员。 那时候你出过远门吗？ 没有，从来没去过那些地方，亲自带我们去见我们的爸爸妈妈们，说不出来那种感激。 2016年，国务院提出标本兼治，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临江乡党委副书记王宇介绍，现在更重要的是引导和带动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 我们积极地发展本地经济，通过带免服务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导等农民工返乡创业以及就业，从而呢减少我们的留守儿童的数量。 这与王根的人生规划不谋而合。王根说自己将来想要做马云那样的创业者， 让自己创业。自从去爸爸妈妈，太苦了，感觉的是。他们这一代都是这样打工，下一代一定要给他们出头嘛。 央广消息，教师节前夕，重庆市80小学校教师丁小燕获评2017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从教35年来，他不忘初心，勇于创新，创造性开展城乡学校文化互动超市建设，帮助乡村学校教师快速成长，学生核心素养得到有效提升。 湖北教师尹才华2次援疆后举家西迁，落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扎根边境团场教书育人。央广记者张孝成、林书报道。 上一节课呀，我们学了敬业和乐业相关内容。 在新疆兵团第50边境团长88团，援疆教师尹才华的课深受学生欢迎。他课上与学生交流互动，循循善诱，引导各族学生自觉主动的学习。 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竹。 2012年，作为首批援疆教师，尹才华从湖北潜江来到新疆建设兵团88团，半年支教期满，看到这里学生淳朴，师资紧张，团长求贤若渴，尹才华申请继续援疆。2015年9月，他又说服家人，带着父母妻儿举家西迁，毅然落户88团场。 第一个是孩子们需要像我这样的老师，另一方面我们兵团人在那艰苦环境的坚守，要让我感到很敬佩。我们有责任为他们的孩子去付出， 扎根边疆，执着教育。尹才华的言行感染着身边人。这几年，88团中学教师队伍日渐稳定。7、8月间，又一批湖北儿女不远万里奔赴兵团。援疆教师胡忠胜。 这是兵团人精神，是88团人精神。我想，这就是吸引尹老师、吸引我们大家最有益的地方。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心为祖国澎湃。今天播出刘树林破解细菌系统学百年难题。采制：央广记者池松、朱敏。 现年63岁的刘树林有过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1996年，在加拿大工作期间，刘树林的口腔中不幸长出恶性肿瘤，5年内的存活几率只有8%。 绝望啊，什么都没有，只有遗憾。但是遗憾呢，不是消极遗憾，而是在遗憾的基础上做该做的事儿。实际上，我急于回国，我想抓紧时间，趁着还能做事儿，赶紧回来做事儿。 依靠着自身的毅力和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经验，刘树林奇迹般度过了癌症的难关。理论上8%的5年存活率，到他这儿成了100%的20多年存活事实。加拿大给刘树林提供的研究条件和生存条件都十分优越，但他总觉得没有根儿。他还始终记得当初对哈尔滨医科大学李少贤教授的承诺， 就是从那个感情上不消化走，但是呢，想到我的发展呢，还是鼓励我出去，很矛盾。我说刘老师，放心，我一定要回来。 2008年，刘树林回到母校哈医大。2013年，他带领的团队找到了区分细菌物种的方法，建立的细菌天然物种的界定参数，为细菌系统学的百年难题提供了全新的理念和客观依据。其最直接的社会意义，便是能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 央广时评。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不能仅靠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撰写刁莹。民以食为天，然而舌尖上的安全近来却接连遭到挑战。 海底捞后厨风波刚刚平息，江苏盐城一家为黄焖鸡米饭供货的作坊又被发现出售劣质甚至假冒的鸡肉。知名连锁品牌太平洋咖啡里被指喝出了死蟑螂。餐饮巨头令人揪心，一些中小学幼儿园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山东德州的一家私立幼儿园被指厨房里存放着三年前生产的挂面，挂面上爬满小虫，冰箱里也有蟑螂。每起食品安全事件的解决框架似乎都是媒体曝光、政府处罚、企业或单位整改，然而事后罚单绝不能代替源头追责，必须要问一问卫生这道关是怎么把的，责任人是谁，抽查、暗访、监督都各尽其责了吗？食品安全人命关天，绝不能仅仅是曝光一起处罚一起，必须回溯问责，从监管找问题，从重处罚，令行业有所忌惮，否则恐怕还会按下葫芦起了瓢，下一只蟑螂不知又会从哪家饭店吃出来。除了从严监管，覆盖全行业的处罚力度还应不断加大。以海底捞卫生问题为例，罚单仅仅是约谈和限期一个月整改。有网友支招，对被查的餐饮企业能不能罚的经营者倾家荡产，虽然听起来像气话，却也反映出目前食品安全领域违法成本偏低的问题，这或许也是食品安全违法事件屡禁不绝的原因之一。食品安全卫生是不容任何人挑战的红线，必须用最严谨的标准进行最严格的监管，用最严厉的处罚进行最严肃的问责。 江苏南京坚持高端化、国际化导向，将软件产业发展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央广记者杨明、姚东明报道。 在南京一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建立的国内首个虚拟现实技术 VR 开发平台，84台各式各样的 VR 一体机展示窗口成了一个独特的风景。目前市场上的 VR 一体机大多采用了该公司自主开发的操作系统，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80%，合作客户包括微软、英特尔、三星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我们想做的当然更多，就不仅仅是做一个操作系统，更多的是一个生态或者是一个生意模式。 近年来南京大数据产业异军突起，产业覆盖数据获取、数据存取、数据处理等大数据基础软件领域及多个行业应用领域，去年大数据产业收入增速超过18%。现在南京软件业从业人员已经超过70万人，本土培养的全国软件百家企业8家，软件产业已经成为新的支柱产业。南京市经信委副主任翟胜强说，十三五期间要加快向国际软件名城迈进。 我们现在鼓励我们的软件企业走出去，到外边去设这种研发中心啊，引更多的这种国际化的人才回来创业。 新闻动车组，8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增长10.1%，证监会对多家私募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公安部门破获14省市上万起网络刷单诈骗案，请听报道。 国家海关总署昨天公布，8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增长10.1%，比上月略有下降。前8个月，我国贸易顺差收窄15.1%，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提升，机电产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仍为出口主力。但是，包括汽车等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和装备制造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我国外贸结构有所优化，产品优进优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国家海关总署综合统计司司长黄颂平说：“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延续复苏，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外贸稳增长政策效应持续显现。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增长17.1%，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回稳向好走势。” 央广记者张绵绵北京报道。证监会通报2017年私募基金专项检查执法情况，上半年对328家私募机构进行了专项检查，共涉及基金2651只，管理规模1.27万亿元，占行业总规模的14.8%。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表示，一些机构仍然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检查发现12家私募机构涉嫌非法集资、挪用基金财产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83家私募机构存在公开宣传推荐、未对投资者进行风险评估、承诺保本保收益等违规问题，190家私募机构存在 登记备案信息不准确、更新不及时等不规范问题。 常德鹏表示，相关证监局对83家存在公开宣传推荐、承诺保本保收益等问题的私募机构采取了行政监管措施，对6家存在挪用基金财产等严重违规问题的私募机构立案稽查，并对其中4家机构先行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央广记者柴华北京报道。 近日，公安部组织指挥江苏、浙江、湖南等14省市公安机关开展打击313网络兼职刷单诈骗专案集中收网行动，合破全国网络兼职刷单诈骗案件上万起，涉案价值3000多万元，打掉一个特大刷单诈骗犯罪网络。警方调查发现，从今年1月起，犯罪分子通过1069短信平台群发招聘所谓的兼职刷单人员的信息，在骗取受害者信任、购入大量充值卡的后，则不再兑现返现承诺，充值卡也成为空卡。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世渠提醒， 这种刷单刷信誉这一类啊，本身就是违法的，兼职找工作啊，应该选择正规的工作、正常的工作，而不应该从网上找这种刷单刷信誉的。 央广记者潘毅、刘一晨北京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昨天出席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总编辑委员会成立大会并讲话，强调要以优质内容为根本，以先进技术为支撑，构建影响广泛的网络百科平台，提供方便快捷的百科知识服务，把中国大百科全书打造成我国文化建设新的标志性成果。 中宣部、文化部、财政部等7部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20年底，全国市地级以上、规模较大、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美术馆等，建立以理事会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 从9月开始，环保部将以长江经济带为重点，赴辽宁、黑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宁夏等9个省区，开展为期1个月的专项督导工作，以贯彻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水十条工作要求，推动各地按期完成2017年目标任务。 第二届国际预防医疗联盟大会暨腾派北京国贸国际医学中心成立仪式昨天在京举行，大会以发展预防医疗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为主题，围绕预防医疗发展中的制度设计等话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墨西哥政府8号说，7号晚墨西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至少32人死亡。中国驻墨西哥使馆证实，目前尚未收到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据墨西哥国家地震中心公布的最新消息，此次地震震级为8.2级。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7号宣布，委内瑞拉将在国际支付机制中使用一揽子货币代替美元。 立陶宛国防部8号发布消息说，立陶宛国防部长卡罗布里斯日前在参加欧盟国防部长会议期间，与一些欧盟国家共同提议构建欧盟军事深根区。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王延新、李浩、魏东，主播文气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